是朋友，不能够占有。好朋友疯狂以后，还是一个人走。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雪花飘，愿白云 九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我在你背后挡风。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同路途，要怎么能够再回到那最初？只能够留你在我心里，沉沉浮浮。